说完。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白油赛》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嗨嗨嗨嗨，你们好，2018年的1月19号的晚上22:06:30，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谢谢你们在周五周末的时候来我这里，欢迎花椒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登录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我在这边向你 say hi hi， 你们好，你们好，周末愉快，有个好心情。第二种方式，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的个人微博周大准。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你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同样也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点左下角的这样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了。第四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本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陆机。大家就会问，你本人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有什么功效呢？功效倒谈不上，但是我很骄傲地告诉你，我会每天晚上跟你说一声晚安，有没有功效？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生活里的角色有很多种，有的人是孩子、儿子、女儿、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舅舅、婶婶、姑姑等等一些角色。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亲近的人，对吗？我们的亲人、爱人都属于我们的亲人。那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聊一聊如何与亲近的人相处，你会这个相处之道吗？其实有些朋友啊就会做得很棒，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做得很好，在家人面前永远是替他们考虑，因为也许是父母的年纪比较大了，或者是恋爱的一方呢特别能够体恤对方的这样一个情绪，所以他们看上去很幸福，家庭极其和睦。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路上呢磕磕碰碰，犯错认错，犯错认错很多回。那今天晚上如果你是那个我刚说的前一部分的梯队的幸福的家庭的孩子或者家人陪伴的人的话，你可以说说你是如何跟你的家人相处的，教教我们，也教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那如果你是刚刚我说的后面那个梯队的，说说你都犯了哪些错，也可以向你的家人说声对不起。那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共同进步，做一个能够体谅家人的亲人。好多朋友说今天晚上准备什么歌啊，我每天晚上都会手写歌单，我每天晚上都会手写很多的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话语在我们的屏幕上。那今天准备的歌曲先给大家看一看能不能看得见，一共有9首歌曲，先跟大家说一说。还有品冠先生的《疼你的责任》，动力火车《我不知道》，赵俊版本的《你就不要想起我》，魏如萱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还有詹女琪的《长大歌》，李克勤先生的《天梯》，Kelly Clarkson 的《Because of You》，因为你和哥哥常石磊，还有姐姐张楚的歌声。那首先送给你那首歌曲呢，让我想一想。周末的感觉直播是非常的舒适的哈，因为明天可以睡一个懒觉，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也应该清楚，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出现的主持人是缺少睡眠的，对不对？ 多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我也希望每天晚上你每天都有一个好的睡眠。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申请带来的十点答录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朋友周准。十点答录机诚意奉献，我们首先有请第一位上台的竞演歌手，他就是品冠先生带来的《疼你的责任》。 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每天晚上我们的相识相见，然后随着岁月的慢慢流淌，我们相互理解，做好朋友。做好朋友真的很难，对吗？现在很多人说，哎呦，不能说做好朋友了，做个朋友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其实大家对朋友的用心真的是有很多心思点，但是你有没有忽视你身边最最重要那个人，就是他这个关系跟你是永远横亘不变的，就是我们的亲人。亲人有爸爸妈妈，然后就是爸爸妈妈之外的哥哥姐姐们，还有就是我们的爱人，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当你出了问题，当你有些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也只有他们能够给你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建议。那我们会经常说这句话，哪句话呢？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都给了你最亲近和最爱的人，你把耐心和宽容，嘿，给了陌生人。我写的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词，叫做反省。好多人都是反省完之后再犯错，犯完错之后再反省，这样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一个七天就是另外一个七天，你长大了，爸爸妈妈也老了，对吗？长大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我记得我看过了一部美国的电视剧，非常非常好看的电视剧《成长的烦恼》。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其中找到那种让你觉得特别真实的家庭关系，还有就是同情达理，或者说善解人意，或者跟你的思想意识都在同步的爸爸妈妈。很多人羡慕这样的家庭关系，说哇，你看他的爸爸妈妈可以跟他聊到一起，他想什么他爸爸妈妈都能跟他在一块儿，他可以玩手机，可以玩游戏，可以用智能的很多的软件，他爸爸妈妈也会。我想告诉你，那是他的爸爸妈妈，不是你的爸爸妈妈。有一种爱叫做你的爸爸妈妈觉得你冷，你的爸爸妈妈觉得你冬天要穿秋裤，他的爸爸妈妈不会的，好像绕口令一样。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有时候把最差的脾气、最没有耐心的情绪扔给了他们。你是不是这样想？我也这样思考过，反正他是我的亲人，他们不会嫌弃我，也不会离开我，更不会不爱我。那你呢？你怎么做的？我希望你好好反省一下，然后好好的把那些负面的能量都扔在家庭之外，当然也不能在同事那边，扔在职场里，尽量排解自己的坏情绪，找到一个出口，慢慢让他走掉。回到家的时候永远一副笑脸。好多朋友说，准子，你说这个好难好难啊，是很难，所以我们才能要变成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 长大是一件很困难有你必须接受的事情。 SHE 说不愿长大，但是詹雨绮这个女歌手唱了一首《长大歌》，这首歌曲一开始非常的平静，缓缓吉他，到了中段的时候情绪开始激动起来，就像我们的成长的过程， 有很多烦恼，更有许多的波澜。好了，说了这么多，第二首歌送给你，来自于詹雨绮的长大歌。长大了就要懂事，懂事了就要孝顺，孝顺就要平顺自己的情绪。 Do you understand？今天怎么会说英文呢？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周末心情好，希望大家心情也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音频视频同步带来的失恋大陆剧，全中国唯一一家哦。希望各位在这里得到快乐，我们一起成长，变得足够的完善和丰满。来听听这首歌曲。谢谢花椒的所有朋友们，谢谢我的好朋友大龙宽，谢谢你的分享，也所有的朋友捧场，让我们的这样一个直播间变得充满了人情的味道。 熟悉的声音正在催化，慢慢遗忘。 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这句话好久没有感受了。有的人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或者你非常的舒适，没有压力，生活幸福，就不会想有那么多的负面的东西，忽然会想起一张脸，这张脸是什么呢？我现在主要是看到了我疲惫的双眼和眼睛，还有脸部那些复杂的表情。但是请相信，我只要打开话筒，打开这个镜头，我就是灿烂的，对你微笑的。十点大陆机是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新开设的一档栏目，其实在很多年之前，我跟我的朋友大龙宽，也跟我很多很多好的朋友做客，做过很多夜间的节目。那时候大家都已经四五年过去了吧，你们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改变，对吗？那个时候的我们还很年轻，脸上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就是有一点点莽撞吧。现在他们还有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有一个朋友在准时大陆机里说，哎呀，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特别难受，7点钟就睡了，现在醒了，打开收音机，打开花椒，还好你还在。 I am strong， 我觉得我很有存在的意义，虽然我们见不到面，但是可以通过屏幕，通过话筒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这就是意义啊，这个意义很重要。我们每天工作忙碌为了些什么呢？为了就是有个人惦记着你。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肯定是爸爸妈妈，除了爸爸妈妈，就是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还有就是你身边的好朋友，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缺一不可的。缺了任何一部分，你都会少一个角，不成圆。我们希望过圆满的生活，还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时间来到22:29，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还在这边微笑地等着你。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好朋友。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22:32的09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我现在是换一个视角跟大家聊天，我可以从右边的脸颊看到这个摄像头，在我们的直播间有5个摄像头，每个摄像头离我的不同的距离，就会觉得好像每天晚上都跟电视台直播一样哈，很有意思。其实我在直播间会想到，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收听肯定是用收音机或者各种手机的 APP 来听，那收看我们节目一般通过花椒的 APP 哈，花椒用户有很多，每天的时候都有各种的板块啊，有这个网红，有热门，有各种风格，我都希望每天晚上的22点你可以来到这边看看我，看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周准，就是我了，在这里陪伴大家。很多朋友还问这是直播还是录播呀，真的是直播，不信我站起来你看一下，哎，看到我了吗？ 是不是我？ 我是不是直播？一定是直播的啊，同步进行，虽然我会看到花椒的这样一个时间有一点点延迟，但是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尽量跟大家保持一个互动，谢谢大家的关注点赞和小礼物啊。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是送给大家想要点歌。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机里，有一位朋友就点了这首歌，他说我是有一个哥哥，哥哥比我成熟，比我大3岁，哥哥现在不在我身边，哥哥出国留学了。我觉得真是有一个出国留学的哥哥还挺让人羡慕的哈。你说你哥呢？我哥在外边上学呢，国外，多骄傲的一件事情。他说在临走之前我跟哥哥大吵一架，非常的不好，情绪上非常非常的不好。我希望点首歌，我也在微信还有很多的方式告诉他今天晚上要点播一首歌给他，就通过我们的节目，我的节目又有使命感了，使命感很重要哈。其实跟亲人相处，特别是 brother 和 sister 这样的相处的时候很微妙，就是你会觉得你们是同龄人，要么你是哥哥可以理解我，那你是姐姐你要照顾我。我是独生子，我没有感受过真的是每天朝夕相处同吃同睡的哥哥或者姐姐的感觉，没有。如果你真的身边有一个弟弟哥哥姐姐或者妹妹的话，好好珍惜。我小时候还想过，如果受欺负了，我有一姐姐或者我有一哥哥，肯定挺身而出，哼，那个感觉没有。这首歌曲来自于常石磊先生，非常有音乐才华的人，唱腔非常的独特，写歌的旋律一流啊，真是才华横溢。这首歌来自于常石磊先生，哥哥，向所有天下的哥哥说声谢谢你们。当我不在爸爸妈妈身边的时候，你替我照顾他。

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啊！在读这篇文章之前，掌声献给常胜磊先生，好听的歌曲，充满了岁月的沉淀和家的温暖。哥哥真是壮如山，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不善言语勇于担当的哥哥，给他点赞。今天我们说如何跟亲人相处，亲人就是我们的家人和爱人，怎么跟他们相处呢？来听听看啊。我们总是对稀缺的资源给予过分的关注与追求，对吗？却对身边所拥有的习以为常。不知道我们是否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总是容易被陌生人所感动，却对身边亲密的人过于严苛和忽视。陌生人给你一个微笑，服务员提示你钱包忘拿了，好心人给你指路等等一系列的举手之劳，都会让你感到哇温暖，并不在轻易间就给你打动了。当然好多人说这些未必能打动我，当然这只是大部分的感受，反而亲人朋友为你做了那么多，从小到大你却得不到些许的感动和感恩，反而习以为常。我爸爸妈妈就应该对我好啊，我姐就应该宠着我，我弟就应该听我的等等这些感觉。那对于陌生人而言呢，可能是陌生人给了你意外的惊喜，一种无功而获的行为让你印象深刻，你会下意识的去放大这种浅浅的缘分。其次可能是相对于陌生人以后你们不会再有交集，别人的举手之劳让你觉得有所亏欠，才会产生敬意温暖等美好的感觉。还有一点我感受到的是，你要表现出自己在陌生人面前应有的教养，对吗？其实这不是装，这是社会礼仪。有的人说感情往往是对比得出来的，在亲朋好友那儿啊，有对你好的也有对你不好的，所以对于陌生人的小小举动你不免感慨到，哟，有些家人朋友还不如一个陌生人呢。这个比较简单且初级直接，没道理。我们总对家人缺乏耐心，失去了最基本的道义和教养，却对外人反而关爱有加，充满了各种美善和美德。如果让你写出一些对家人朋友悔恨的事情，你是不是会有很多但是又不好意思写出来呢？我希望你在听完以上的话之后呢，写下来尽量反省一下自己，改改自己的毛病。其实对自己而言，不论是从外表还是内心，我们总是想以一个最佳的形象和内涵出现。不是有首歌唱的吗？总是全心全意出现在你的面前，也许是为了更好的人际关系，也许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或者目的，从而去伪装自己。有的人说我们只会对自己好，对别人好都是装出来的。有些人很赞同这句话，是因为我对别人这词的理解定义很清楚，什么是别人。我们回归到今晚的主题，如何跟亲人相处。其实对自己而言，因为家人总是和你朝夕相处，越是亲近的人越知道你的生活细节，了解你的性格，你的所有缺点或许在他们眼里无法躲藏，所以你才会暴露无遗去摆脱这些困扰，并且做了一些非常没有意义的斗争，让你的脾气变得暴躁，让你的家人觉得你不寒而栗。其实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我们自己长大成熟，你还没有老去。爸爸妈妈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这个人有时候很容易动情，因为都是好朋友哈。我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吧，我是一个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人，我从小到大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我的爸爸是一个写字的人，他写了一手好字，而且文采飞扬，他是非常非常在我心里读书破万卷的人。我们家不大，但是有三面大书柜的书爸爸全都看过， 很有气息，很有文艺气息的爸爸。妈妈是个歌唱老师，声乐老师，她给予我最优秀的教育，让我懂得体谅别人。可是我还是有时候很倔强，跟他们争执，那个争执真的是没来由的争执。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地方，比如说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年轻气盛的时候，该说的那些话，不该说的那些话，都一股脑扔给他们。非常遗憾，我长大了，他们并没有变老，他们已经变老了，而且他们的惦念每天都在与日俱增。我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寥寥无几。我们想想，其实我们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这个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弹吉他，我学音乐，我学画画，我学 IT， 我是个数码超人。可是爸爸妈妈想让你去，你别学音乐了，你去银行工作吧，做一个银行职员多稳定啊。你别当吉他手了，你去当大学老师，当个老师，声乐老师，音乐老师不是很平稳吗？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些争执，我希望你们多多跟他们交流，毕竟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时间不多，算算寥寥无几，75天的时间。在你钟情、喜欢、任性的领域做出一点点成就，告诉他们，他们就会很欣慰，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亲情。魔岩三杰之一张楚先生也是非常有姿态的摇滚音乐人啊，这首《姐姐》唱尽了生活的味道，送给那个年代随风飞扬的青春岁月。 站在路上眼睛不眨，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大。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感到欺骗之前，自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是想人要孤单容易尴尬。面对我前面的人群，我得穿过而且潇洒。我知道你在旁边看你挺假，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 再喝就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你不是他 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楚先生的《姐姐》，这歌我听下不下有400遍了。我觉得每次听这首歌曲，永远会被那个时代的激情四射的演唱以及无忧无虑，哎呀，那个年代回不去了。现在的年代变了一个样子，它不是不好，变得太快，让人快的有时候无法接受，但是你又不能不接受它的存在。逼着我们每天学习，不停地向前进步，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我们的人类才能变得越来越完善。虽然现在有很多智能机器人正在跟我们人类竞争，大家如果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话，我现在把话筒调得很高，我伸伸懒腰，时间已经快到我们 say goodbye 时候了，已经还有6分钟的时间，时间过得很快，周末理应可以过得这样慢一点啊。我此时此刻正在北京 FM 就是8.2的直播间跟各位直播我的节目，音频视频同步直播。谢谢大家从各个方方面面来听我节目的好朋友，谢谢大家的推荐、关注、点赞以及小礼物，心里非常的感谢。其实我也要学着和大家好好的相处，既做好我的音频直播，也要照顾到视频直播的所有好朋友们。谢谢王新奇，谢谢大龙宽，谢谢所有的朋友，谢谢大龙 JK， 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都是很忙的人，每个人其实都来听节目的话都是有一种习惯和依赖性，除了我的朋友，还有那些未曾谋面的网络的朋友，都希望你好好的跟家人相处，做一个可以怎么讲，就做一个可以让你家人觉得放心的人。与他们相处的时候，你带给他们的不单单是你们的事业有成的这一方面的信息，还有就是你们变得体谅他们，懂得他们，爱他们。屏幕上有一段话说，我们对身边所拥有的都习以为常，对身边的人过于苛责和忽视。还有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你没有发现吗？真的是相似的。因为很简单，幸福就是爱其所爱，幸福包括很多种，家人的幸福，恋人的幸福，就是爱其所爱。既然你在那么多的选择当中把它拎了出来拉到你的身边，就希望你爱你所爱好。你正在收听的是，收看到的是，感受到的是十点大陆记，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 乐，来自于舒伯特的小乐曲，非常悠扬的吉他声。今天晚上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谢谢大家的关注、光临、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我的朋友送我的小礼物，这真是深情的馈赠，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也祝所有的朋友周末愉快。最后一首歌来自谁呢？来自厉害的动力火车。齐秦先生说，如果你听动力火车的歌没问题，如果你去 KTV 或者现场唱他们的歌，你一个人的话，基本两首歌你就嗓子就坏掉了。但是都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生活感受，爱家人，爱朋友，爱自己。明天见。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 什么叫做直播？就是我忽然要告诉大家，解释一下 CD 唱的不是动力火车，而是赵俊先生的《你就不要想起我》。 This is life， 周一见。 然后从容脱逃，只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人人的微笑就像气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